你好，我是刘超。今天我要和你分享的是 Socket 内核数据结构如何清理特大项目合作簿。上一节我们讲了 Socket 它在 TCP 和 UDP 这两个不同的场景下的调用过程。这一节呢，我们就沿着这个流程到内核里面一探究竟，来看一看在内核里面我们都创建了哪些数据结构，做了哪些事情。首先呢，我们先来解析 Socket 的函数。这个 Socket 的系统调用啊，就像下面展示的一样。在这里面啊，代码呢比较容易看懂。 Socket 系统调用啊，它会调用 Socket Create 创建一个 Struct Socket 这么一个结构，然后呢通过 Socket Map FD 把它呢和文件描述符对应起来。那在创建 Socket 的时候啊，这里有三个参数。第一个呢叫做 Family， 称为地址族啊，不是所有的 Socket 都是通过 IP 进行通信的，还有其他的通信方式，比如说在下面的定义中 Domain Sockets，那么就是通过本地文件进行通讯的，这时候啊不需要 IP 地址，只不过啊通常 IP 地址呢都是最最常用的方式，所以说呢这里我们就着重分析这种模式。第二个参数啊称为 type， 也就是 socket 的类型，类型啊是比较少的。那第三个参数呢是 protocol， 是协议，协议的数目呢是比较多的，那么也就是说这时候存在多个协议属于同一种类型。那么常用的 socket 的类型呢有三种，分别是 Socket Stream、 Socket Datagram 和 Socket Raw。 Socket Stream 呢是面向数据流的，那协议 iProtocol TCP 那就属于这种类型的。 Socket Datagram 呢是面向数据报的，那 UDP 呢就属于这种类型的。如果在内核里面你仔细去看的话， ICMP 啊它也属于这种类型的。 Socket Raw 呢是原始的 IP 包，那么 IP 呢就属于这种类型的。这一节啊我们重点来看 Socket Stream啊，这种类型和 TCP 这种协议。那为了管理好这个 Family、 Type、 Protocol 这三个层次呢，内核呢会创建对应的数据结构。接下来我们就打开 Socket Create 这个函数呢去看一下，它会调用下划线 Socket Create。 在这里面啊，先是分配了一个 Struct Socket 这么一个结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用的 Family 这个参数。这里啊有一个叫做 Net Families 这么一个数组，我们可以以 family 这个参数呢为下标，找到里面对应的一列啊，就是 struct net protocol family。 在这里啊我们可以找到这个 net families 它的一个定义，每个地址组啊在这个数组里面都有一项，里面的内容呢就是这个 net protocol family。 那每一种地址组呢都有自己的一项 net protocol familyIP 地址族的 Net Pro Family 呢，它的定义呢就是下面这个样子的，里面最最重要的就是它里面定义了一个 Create 函数，指向了 iNetCreate 这个函数啊，它会被 Socket 系统调用啊使用。那么我们呢回到函数下划线 SocketCreate， 接下来呢在这里面啊刚才所说的那个 iNetCreate 它呢就会被调用了。在 iNetCreate 里面啊，我们会看到一个循环叫 List for each entry SU，在这里面呢第二个参数叫 type 就开始起作用了，因为这个循环它依次查看的是 inetsw 也是 switch socket type。 那这里呢 inetswitch 呢它也是一个数组，那 type 呢就是下标，里面的内容呢就是 inet protocol switch， 那是协议，也就是说这个 inetswitch 数组呢每个类型啊都有一项，这一项里面是属于这个类型的协议。INet 的数组呢它是在系统初始化的时候呢把它进行初始化的，就像下面的代码里面实现的一样。首先呢它首先有一个循环，这个循环里面呢会将 INetSwitch 数组里面的每一项都初始化为一个链表。咱们前面说过了，一个 type 类型它会包含多个 protocol， 因此呢这里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链表。那接下来一个循环就是将 INetSwitch array 啊注册到这个 INetSwitch 数组里面去。iNetSwitch Array 的定义就像下面这个样子，这个数组里面的内容很重要，后面呢我们会经常用到它们。我们回到 iNetCreate 里面的这个循环 List for each entry RCU 啊，在这个循环里面到这里啊我就很好理解了，这个是在 iNetSwitch 这个数组里面中根据 type 我找到属于这个类型的这个链表，然后呢依次我比较这个链表中啊这个 struct inet protocol switch 里面的 protocol 到底是不是用户指定的这个 protocol， 如果是呢那么我们就找到了符合用户的 family type protocol 啊这三项的 struct inet protocol switch answer 啊这么一个对象，顾名思义 answer 嘛，我就找到了它的结果。 接下来啊，这个 struct socket sock 它的 ops 这个成员变量就赋值为 answered ops。那么于是呢，对于 TCP 来讲呢，就是 InetStreamOps。那么后面呢，对于任何用户对于这个 socket 的操作，都会通过这个 InetStreamOps 来进行操作。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会创建另外一个对象，叫做 struct sock sket 这个对象。这里啊，比较让人困惑，因为呢 socket 和 sock 看起来几乎是一样的，所以说呢，这里非常容易让人混淆。那这里需要说明一下。Socket 呢是用于负责对上给用户提供接口的，并且它会和文件系统关联起来，而 Sock 它重点是负责向下对接内核网络协议站的。在 sk-allocate 这个函数里面呢， struct init protocol switch answer 这个结构里面的 TCP protocol 它会复制给 struct sock sk 的 sk protocol 成员。那 TCP protocol 这个定义呢，就像下面这个样子的，里面定义了很多很多的函数，都是在 sock 之下内核协议站的一些动作。在 inet create 这个函数里面，接下来啊会创建一个 struct inet sock 这么一个结构。这个结构啊一开始呢就是 struct sock， 然后呢后边扩展了一些其他的信息，那剩下的代码呢就是填充啊这些额外的信息。这一幕啊我们后面会经常看到，那它会将一个结构放在另外一个结构开始的位置，然后扩展一些成员，然后呢通过对于指针的强制类型转换来访问这些成员。那至此呢 socket 的创建呢就结束了。接下来呢我们来看 band。在 band 中啊，它首先通过 socket fd lookup light， 那么根据 fd 呢这个文件描述符会找到我们刚才创建的那个 struct socket 这么一个结构。然后呢会将 socket address 从用户态拷贝到内核态，然后呢会调用 struct socket 结构里面的 ops 的 band 函数。那么根据咱们前面创建 socket 的时候里面的设定呢，调用的就是 inetStreamOps 里面的 band 函数，也就是它调用的 inetBand。 这个 band 里面、啊、会调用 skprotocol 的 getPort 函数，也就是说呢它会调用 inetCSKGetPort 来检查端口是不是冲突，那是否可以绑定。如果允许啊，它这时候、啊、会设置 struct inetSocket 里面的本方的地址inet as address 和本方的端口 inet as port。 那对于对方的地址 inet d address 和对方的端口 inet d port 呢，它都会初始化为零。那么 band 的逻辑呢就相对比较简单，就到这里了。接下来呢我们看 listen。 在 listen 中啊，我们还是会通过 socket fd lookup light 根据 fd 文件描述符找到 struct socket 这么一个结构。接下来呢我们会调用 struct socket 结构里面的 ops 的 listen 函数，根据前面创建 socket 的时候的设定，它调用的就是 inetStreamOps 里面的 listen 函数，也就是说它调用的是 inetListen。如果、啊、这个 socket 还不在 TCP listen 的状态，那么它会调用 inetCSKListenStart 来进入监听状态。这里边它建立了一个新的结构叫 inetConnectionSock。 这个结构啊一开始是 struct inetSock， 那么其实啊它又做了一次强制类型转换，那么扩大了结构，看到了吗？又是那个套路，就是 inetSock 它的开头呢是 sock， 那么呢inet connection sock 开头是 inet sock， 那么就是层层套嵌。那么这里的 struct inet connection sock 这个结构就比较复杂，如果我们打开它呢，我们能看到这里面有各种状态的队列，各种的超时时间，拥塞控制的字眼等等等等。我们说啊，这个 TCP 啊它是面向连接的，那么其实呢就是客户端和服务端都有一个结构来维护这个连接的状态，那说的那个结构呢它就是这个结构。我们这里啊先不详细分析里面的变量，因为太多了，我们后面遇到的时候遇到一个分析一个。首先啊我们遇到的是 ICSK accept queue， 它呢是干什么的呢？在 TCP 的状态里面有一个叫 listen 状态，当调用 listen 函数以后呢就进入了这个状态。虽然呢我们写程序的时候呢一般要等待服务端调用 accept 之后等待在那里，然后呢让客户端发起连接，其实啊服务端一旦处于 listen 状态，其实它不用调用 accept， 客户端呢它也能发起连接。那么其实在 TCP 的状态中没有一个说是否被 accept 这么一个状态。那 accept 的函数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在内核里面啊它对每个 socket 它会维护两个队列， 一个呢是已经建立了连接的队列，这时候啊连接的那个三次握手已经完成了，这里面啊它处于 establish 的那个状态。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没有完全建立连接的那么一个队列，这时候啊三次握手还没有完成，那么属于 sync receive 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服务端呢调用 accept 函数，其实啊它会在第一个队列里面拿出一个已经完成连接进行处理，如果呢还没有，那么这时候它就应该阻塞等待。那这里的 ICSK accept queue 就是第一个队列。那初始化完成以后，它会将 TCP 的状态呢设置为 TCP listen， 然后呢再次调用 get port 来判断端口是否冲突，至此呢 listen 它的逻辑呢就到此结束了。接下来我们来解析这个服务端，这时候啊它就要开始调用 accept 了。 accept 函数的实现印证了我们 socket 原理中说的那样，原来啊 socket 是监听 socket， 这里啊我们会找到原来的那个 struct socket， 并基于它去创建一个新的 new socket， 这才是连接 socket。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创建一个新的 struct file 和 fd 来关联到这个连接的 socket，这里面还会调用 struct socket 里面的 sock ops accept， 它呢会调用 inet stream ops 里面的 accept 函数，也即 inet accept。 inet accept 它会调用 struct sock 里面的 sk protocol 的 accept， 也就是它会调用 tcp protocol 的 accept 函数，也就是说 inet csk accept 这个函数。在 inet csk accept 里面的实现中，我们印证了上面我们讲的两个队列这么一个逻辑，也就是说如果 icsk accept queue 它是空的话呢，我就会调用 inet csk wait for connect 进行等待，等待的时候呢会调用 schedule timeout 让出 CPU， 然后这时候呢并且将进程的状态设置为 task interruptible， 也就是说呢我可以响应啊 signal 响应中断。如果再次 CPU 醒来的时候，我们会接着判断这个 ICSK accept queue 是否为空，同时呢也会调用 single pending 来看看有没有信号那可以处理。一旦 ICSK accept queue 呢它不为空，那么就会调用 inet csk wait for connect 中返回，然后在队列中取出一个 struct socket 这个对象复制给 new sk。那什么情况下 ICSK accept queue 它才不为空呢？当然是三次握手结束以后它就才不为空。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分析这个三次握手的这么一个过程。三次握手啊它一般是由客户端通过 connect 这个函数进行发起。 connect 这个函数的实现啊一开始应该很眼熟，它还是通过 sock fd lookup light 根据 fd 文件描述符来找到 struct sock 这么一个结构。接着呢我们会调用 struct sock 的这个结构里面的 ops 的 connect 函数，根据前面创建 socket 的时候的设定，它会调用 inet stream op 里面的 connect 函数，也即会调用 inet stream connect 这个函数。在下划线 inet stream connect 这个函数里面，我会发现如果说 socket 处于 unconnected 这么一个状态，它就会调用 struct sock 里面的SK protocol 的 connect， 也就是说它会调用 TCP protocol connect 的函数，也就是说 TCP v4 connect 这么一个函数进行连接。在 TCP v4 connect 的函数中呢，首先 IP route connect 其实呢它会做一个路由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三次握手的时候啊，它马上我就要发一个 sync 包了，这时候啊它就要凑齐原地址原端口、目标地址目标端口。那目标地址和目标端口呢它是服务端的，那已经知道原端口是客户端随机分配的，那原地址我应该用哪一个呢？这时候呢它需要选择一条路由，也就是说我现在我到底应该从哪个网卡出去，我从哪个网卡出去就应该填写哪个网卡的 IP 地址。接下来呢在发送 sync 之前，我们先将客户端 socket 的状态设置为 TCP sync sent， 然后呢初始化 TCP 的 sequence number啊，也即 write sequence， 然后呢调用 TCP connect 进行发送。在 TCP connect 中呢会有一个新的结构叫做 TCP sock， 如果打开它呢你会发现它呢是 inet connection sock 一个扩展。那么 struct inet connection sock 呢它会在 TCP sock 开头的位置，那么通过强制类型转换进行访问，你看这里已经故伎重演了一次。那么这时候我们发现已经有了四次套嵌了，对吧？这个 TCP sock 它里边套嵌了 inet connection sock， inet connection sock 里面套嵌了 inet sock， inet sock 里面套嵌了 sock， 那每次都是通过强制类型转换，一次一次的可以访问扩展的一些属性。那 struct tpsock 里面维护了更多的 TCP 的状态，咱们同样是遇到了呢再分析。那接下来呢 TCP init non-data skp 初始化一个 sync 包，然后呢再通过 TCP transmit skp 将这个 sync 包发送出去，然后接下来呢 INS CSK reset transmit timer 会设置一个 timer，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 sync 发送不成功，那么过一段时间呢还会重新再次发送。发送网络包的过程呢我们放到下一节呢仔细讲解，我们这里姑且认为 sync 已经发送出去了。那么我们回到 INS stream connect 这个函数，在调用 SK protocol 的 connect 之后呢，INET wait for connect 会一直等待客户端接受到服务端的 ACK， 而我们知道这个服务端呢在 accept 之后呢它也是在等待过程之中。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网络包是如何接收的呢，对于这个解析的我们接收的这个详细过程啊我们会在下下节讲解，这里啊为了解析三次握手我们只是简单的看一下网络包在接受 TCP 层它做的那部分事情。我们啊它是通过 struct net protocol 里面的 handler 进行接收，调用的函数呢是 tcp vs receive， 接下来呢调用链呢就是 tcp vs receive 会一直调会调到 tcp receive state process， 顾名思义这是用来处理接收一个网络包后引起状态变化的。目前啊我们的服务端呢是处于 TCP listen 这么一个状态的，并且呢我发过来的包呢是 sync， 于是呢就有了上面那些代码的一个调用，它会调用 icsk afops 的 connection request 这么一个函数。那么 inet connection socket 对应的操作呢是 inet connection sock afops， 按照下边这个定义呢它其实呢调用的是 TCP vs connection request。那 TCP vs connection request 它调用的是 TCP connection request， 这个函数啊比较长，这里面呢会调用 send send ACK， 那其实呢实际调用的是 TCP vs send send ACK， 具体发送的过程呢我们不去管它，看注释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啊是在收到了 sync 这个包以后呢它回复一个这个 sync 的一个 ACK， 那回复完毕以后呢服务端呢就处在了 TCPSync receive 这么一个状态。这个时候啊轮到客户端来接收网络包了，那么都是 TCP 的协议站，那么过程呢和服务端呢没有太多的区别，还是会一直调最后走到 TCP receive state process 这个函数里面，只不过呢由于客户端目前处于 TCP sent 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就进入了下面这个分支，这个 TCP receive sent state process 它会调用 TCP sent ACK 发送一个 ACT ACK， 那发送后呢客户端呢就处于 TCP established 的这么一个状态，这时候啊又轮到服务端来接收网络包了，我们还是会到这个 TCP receive state process 这个函数里面去处理，由于服务端呢目前处于 TCP send receive 这么一个状态，因而呢又走到了另外的分支，当收到这个网络包的时候服务端呢也会处于 TCP establish 这么一个状态，至此呢三次握手就结束了。最后啊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一节啊，除了网络包的接收和发送，其他的系统调用啊我们就都分析到了，我们可以看出来它们是由统一的数据结构和统一的流程进行处理的，就像下面这个图展示的一样。首先呢 socket 的系统调用会有三级的参数，分别是 family、type 和 protocol， 通过这三级参数呢分别会在 net protocol family 里面会找到 type 链表，然后呢在 type 链表里面呢会找到 protocol 对应的操作，操作分为两个层次，那对于 TCP 来讲呢第一个层次是 inet stream 的 ops 这么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呢是 TCP protocol 这么一个层次。那接下来呢系统调用的规律就一模一样了，Band 在第一层次会调用 INET Stream Ops 里面的 INET Band 函数，第二层呢会调用 TCP Protocol 里面的 INET CSK Get Port 函数。Listen 呢，它在第一层里面呢会调用 INET Stream Ops 的 INET Listen 函数，在第二层呢会调用 TCP Protocol 里面的 INET CSK Get Port 函数。那 accept 呢，它在第一层呢会调用 INET Stream Ops 里面的 INET Accept 函数，那么第二层呢会调用 TCP Protocol 里面的 INET CSK Accept 函数。 Connect 呢，它会在第一层里面呢会调 INET Stream Ops 里面的 INET Stream 的 Connect 函数，会在第二层里面呢调用 TCP Protocol 里面的 TCP vs Connect 函数。 啊，几乎一模一样的规律，对吧？最后啊，给你留到课堂练习题， TCP 的三次握手协议啊，非常非常重要，请你务必跟着代码走读一遍。另外当然呢，我们这里重点关注了 TCP 的场景，请你在走读代码的时候也看一下 UDP 它是如何实现各层函数的。欢迎你留言和我分享你的疑惑和见解，也欢迎你收藏本节的内容反复研读。你也可以把今天的内容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学。